二，木瓜，选自《诗经》。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，勇以为豪也。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，勇以为豪也。投我以木李，报之以琼酒。匪报也，勇以为豪也。